次听郑怡的这首《月琴》，我都会有一种被惊艳到的感觉，如此质感的音乐作品，让人很难相信关于乡愁也可以在音乐当中表现得如此入木三分，让人爱不释手。据说苏莱在最初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打算是给李健复演绎成咱们中国最传统最乡土的那种民谣，但是有一次呢，郑怡到苏莱家玩，听到了这支半成品，就觉得哎，这首歌我要唱。对，就算是郑怡半途截了曲的音乐作品，就这样诞生了这样的这一首传世之作。所以你不能不说这算是因缘际会。当然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说，好像张清芳也翻唱过这首歌，的确是，更多的人可能对张清芳那个版本更熟悉一点。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郑怡的这个版本年代太老，大家可能渐渐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淡忘了这个版本，张清芳那个年代怎么说都要近一点，还有就是近一点的录音效果技术手段要更强一点，所以后期制作你听起来更清晰一些，还有就是张清芳和郑怡比起来，她的声音更高亢一点，所以你可能会印象深刻一点。但是说实话，我可能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感觉，所以我对郑怡的这个版本一直是爱不释手。而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要推荐给各位的是1998年滚石唱片公司发行了一张民歌精选专辑，叫做《重逢》，王心莲、马伊中、郑怡。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无意当中就翻到了这张专辑，然后很兴奋，感觉好像一下子拿到了很多有关于前尘往事的这张 CD 一样，立马就拿出来听，好像很多前尘往事，特别是刚刚做电台 DJ 时候去找寻音像资料的那些逛街的场景会立马浮现在眼前。当音乐响起，你会觉得哎，这张 CD 虽然放在那儿沉睡了这么多年，但是一点都不影响你隔了这么多年再回头去听它的音质感觉。王心莲的声音依旧是清澈如昔，而马伊中的感觉仍旧是质朴简洁，似一方净土，让人心旷神怡。当然这张专辑当中最大的惊喜莫过于还收录了关于郑怡和木吉他和李宗盛有两支歌曲的对唱，一是他和木吉他合唱的《桥》，六个男生在一起演唱，只要不出杂音你会觉得极为干净，寻找不到任何的瑕疵。另外再加上郑怡那种透明甘纯的嗓音混为一体，天衣无缝的，让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而后就是他和李宗盛合唱的《结束》，两个歌喉渐渐合一，你听了之后会觉得恍如有一种隔世的感觉。想在这时间我们偷个私心来听他和木吉他对唱的《桥》。 张开我双臂，牵接两地爱，一段在过去，一段未来。人在桥上走，水在桥下流，何妨学习水畅快。有我握双臂，把手掩怀，听着我双臂并肩走来。流光随风转，星辰太无憾，听着我双臂，把手掩怀。 睡在长沙柳，何妨学习睡畅快。如果我双臂把手研发，迎着我双臂并肩走来，流光随风转，星辰太不开，迎着我双臂把手研发。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想跟你在节目当中搜寻有那么一点点乌托邦的音乐世界。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想要分享，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薛之谦所演唱的《骆驼》。 是什么在召唤着我，提醒我我懦弱过，犹豫过，若我能挣脱那绳索，旁若无人见我来议论我，我是骆驼，没见过最美的沙漠。相信候鸟胡说，我心里有片沙漠，那里有很多骆驼，不再寂寞，会围绕着我陪我说说。我心里有片沙漠，点缀着森林湖泊以及异国，有我吃的小水果。我终于挣脱了绳索，从不曾这么自在过，轻松过，决定找回骆驼的生活，不要再跟着我，再骑着我，沿途云朵趁没人看见就降落，提醒着我在就从没人出去过，转眼就看见沙漠，那里有没有骆驼在期待我，他是否在那儿偷偷看我，明明就来到沙漠，为何看不到骆驼，是不是说我来的不是时候。 我负责地说，那什么是我，什么是我，全世界都是沙漠，人心里住着骆驼，你就当骆驼。 这首骆驼是薛之谦携手郭顶和那首极火的音乐作品丑八怪的词作者甘世佳一起完成的一首都市寓言歌曲。有人说这首歌是通过沙漠和骆驼这两个神秘的意象影射出咱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城市和人，算是一种全新的视角，深刻地解读了我们所拥有的那份孤独和自由的含义。而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其实好像歌里在唱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一只骆驼，为了寻找生活当中的那片沙漠中的绿洲和水源，我们在自己的生活轨迹里触及着我们驼峰里面那一点点仅有的水，不断的前进，不断的会迷失迷路，又不断的前进。可能你只有在生活当中找到独立了，自由了，才算是找到了所谓的沙漠中的水源和绿洲吧。不过我每每听这首骆驼的时候，都会想起齐豫的另外一首老歌，叫做哭泣的骆驼，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我个人觉得是一首非常文艺的音乐作品，哭泣的骆驼。 我背负着幸福，却追寻着痛苦，流浪也许是爱你唯一的去路。我一心想付出，却忘记了收复，遗忘也许是对你我最慈悲的祝福。 个人觉得齐豫的声音真的相当适合演绎这种清澈单纯而又勇敢直接的音乐作品。歌词的内容无非就是男女情爱，但是经由他的嘴巴一唱，好像又有了一种无关风月的淡然和释然。我个人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生来温柔的双眸连哭都被诅咒。没有什么原因，如果一定要说个原因的话，我只能说这句歌词让我能够联想到我小时候所见到过的那些骆驼，漂亮的，有着长长睫毛的大眼睛，以及他们沉默的表情。你仿佛在这首歌行进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一堆骆驼缓慢地行走在沙漠之中，垂着双眼，静默地抵抗着风沙、毒日和饥渴。这只哭泣的骆驼收录在齐豫1997年所发行的专辑《骆驼、飞鸟、鱼》当中，作曲郭子，作词许常德。我记得三毛有一本书也叫这个名字，当然我不知道许常德在创作这首歌词的时候是不是想着三毛的那个故事才有的灵感。哭泣的骆驼是以战争为背景的，它讲述的是游击队首领巴西里和一个护士沙伊达的悲惨爱情故事。说实话，我虽然很喜欢三毛的文字，但是我更喜欢他早期对自己童年往事的描写和对和谐爱情的那段共处的甜蜜时光的描写。虽然我很喜欢这个哭泣的骆驼的故事，但是字里行间总觉得有着浓的化不开的这种悲伤的情绪在里头，所以看过一遍我就把这个故事给撂到一边。我今天在准备节目听这两首歌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又把这个故事拿出来又重新翻了一遍，还是有种压着喘不过气的感觉。好了，我们来听一首相对来说能够让你欢乐一点的音乐作品吧。这是来自于齐豫、潘越云还有三毛共同合作的一首，写着我们可能每一个人听都能够想起自己童年往事的音乐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谜》，谜语的谜。 当时是在年纪小，我的愁，我的苦，妈妈，你不要以为它不是真的。我是这么的不明白，今生的棋不要等待，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达到了一定程度，所以那出戏在当年极火，于是捧红了一票年轻演员。而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听这首歌，还特别研究了一下乌托邦这三个字，本来的意思是没有的地方，好地方，然后延伸一下，可能还有理想，不可能被完成的好事情的意思。那中文的翻译也可以被理解为乌是没有，托是寄托，邦是国家，这三个字加起来的意思就是空想的国家。原先提出来这个说法的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而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托马斯·摩尔在他的那一本名著《乌托邦》当中就虚构了一个航海家，那个人的名字叫做拉斐尔·希斯拉德，他航行到了一个奇乡异国，那个地方就叫做乌托邦。在那里他看到了所有的财产好像都是公有的，人们生活得非常幸福而且平等，他们实行的是按需分配的原则。看到那些描写你会羡慕不已。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乌托邦》收录在田馥甄2011年所发行的他个人第二张专辑《My Love》当中。我个人觉得这是田馥甄最好的一张专辑，因为整张专辑的设计理念包括概念极为完整，而且制作阵容空前豪华，可以说是集齐了当年整个华语歌坛文青派代表人物。而这样的阵仗似乎以后都很难再出现吧。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到有网友说7年前没有听懂这张专辑，然后他唯一喜欢的就是这张专辑里的《魔鬼中的天使》，别的都不太喜欢。他说7年之后我听懂了，但是我突然很羡慕那时自己听不懂的状态。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对这张专辑的感受是什么样的。这个时间我们来听这首《魔鬼中的天使》。 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 之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人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音乐声中寻找我们心目当中的乌托邦，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陈小春所演唱的《战无不胜》。 那个叫做正义，那个战无不胜，对错正邪却难定。那个有权决定天地，自能造证，不管有什么逆境，有一出手将世界左右，纵使一开口空气也颤抖，但是天阔地厚，谁都知这叫作荒谬。接受一些天怎看见反面，是否吸晒眼相互那个演，越是到巅峰越快变，变得似疯癫，一个人怎可以一手胜天，气候自有各样妖兽，小说正义太陈旧，正义总是太旧，天地未能没有，不管有什么借口，接受一些天怎看见反面，是放吸晒险相互那个演，越是到巅峰越快变，变得似疯癫，一个人怎可以一手胜天， 来自于《古惑仔》三只只手遮天的主题曲，陈小春所演唱的《战无不胜》。从2013年开始，郑伊健、陈小春等众多当年《古惑仔》系列电影里面的兄弟，他们会聚在一起，在香港举办《岁月友情》演唱会。这个传唱当年《古惑仔》黄金曲目的演唱会，现在是每年都会举办一次。17年再次聚首的时候，电影当中的李婷婷已经是嫁为人妇。 据说她的老公长得极像郑伊健。而今我想可能会有很多跟我一样的一些朋友可能都能够看懂这部电影，包括电影当中的一些细节，但是已经很少有时间再回过头去把这部电影找出来看了。可是唯一没变的就是这些古惑仔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地位，他们像极了江湖上流传的神话一样，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他们依旧是狂拽酷炫的男神模样。2015年，在又一次的古惑仔岁友情的演唱会上，这些古惑仔们集体秀了一场恩爱，郑伊健、谢天华、陈小春、钱嘉乐，他们依次向嘉宾席上的太太们献上情歌，而台下的太太们以各种肉麻的方式回应他们，简直是分分钟甜腻死个人。最让人感动的，我觉得当属陈小春所演唱的那首《相依为命》，因为歌里有这样的歌词：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一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的手臂。下载这时间就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相依为命》。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是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度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 这是来自于陈小春所演唱的《相依为命》。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是那场演唱会现场，陈小春是全程非常严肃甚至有点冰山一般的脸孔， 但是在看到场边的应采儿挥舞着双臂跟他去做互动，然后又给他一个飞吻的时候，他一秒钟就融化了自己冰山的表情，然后就微笑，然后他记住那飞吻放在自己的怀里，那种很羞涩的表情让很多人感动不已。然后有网友说，你在闹他在笑，这一刻岁月静好。其实我还想到了陈小春有次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有人问他说，如果和应采儿吵架了你怎么办，他说每一次采儿吵他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耳朵给关上，他怎么吵都没所谓的，因为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他离婚，所以每一次都是他认错，采儿赢，让着他。我想想要让自己婚姻长久的话，都应该可以学一学陈小春的这种心态。但愿你拥有一段幸福甜蜜让人羡慕的不得了的这样的婚姻生活。好，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陈小春所演唱的《算你狠》。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强留的爱情不会撑得太久，无奈寂寞是独游走，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我说算我一肚子的气氛、yeah、 你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一刻让我写出了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我心里只会永远恨你， 你看别人身上又何来去，跟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 改革开放，脉搏涌动，一道声音脉浪，带你感受它的历史沧桑，城市印记，无限光芒，一束熠熠光辉，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全国40家音乐电台，用歌声照亮城市，一起唱响改革开放40年。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城市歌曲大展，我的城市，我的歌。今日歌曲《叹息》，推荐单位南京音乐广播。 诗经卫风有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形容女子笑得很美，眉眼转动令人陶醉。南京人称呼美丽女孩的潘西二字，据说就来自于潘西。南京音乐人翁大涵的原创歌曲《潘西》正是借用了这层含义，表达对于美丽的南京人、南京城的深深爱意。90后的翁大涵是一位新南京人，在南京读完大学之后选择留下来做音乐，并和小伙伴组建了闲云音乐工作室，从白手起家到如今成为活跃于各大音乐节的明星。南京记录了翁大涵的成长，歌曲《叹息》唱出的正是一个年轻人在南京多年打拼的经历，以及他对这座城市一草一木、一街一景的深厚感情。歌词中既有大家熟悉的秦淮河、乌衣巷，也有外地朋友不太了解的龙盘路、百家湖。翁大涵像很多外地来宁的年轻人一样，选择定居在房价相对较低的江宁区。这里有一片湖面叫百家湖，每天华灯初上，万家灯火，翁大涵会经常来到湖边写歌。而从江宁家中通往主城区的龙盘路，则记录了翁大涵太多奔波忙碌的身影。通往梦想的道路从来都不平坦，